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352集。毫无疑问，丽娜·乔克鲁是被昨天晚上出门的某个玩家杀死的。丽娜已经死了，还剩下两人，其中一人大概率是怪物，另外一个人就肯定是真正的玩家。别人不知道谁是怪物，可那个玩家自己知道。倘若他现在拿出红票，在上面写下对方的名字，就证实了自己昨天晚上出门的嫌疑。没出门的玩家可不会信他没有杀丽娜，他不是怪物，所以他选择隐藏自己，不写下名字。而且如果那个人不是怪物，他写下了对方名字，就失去了抢六的机会。即使最后他通关了这个游戏，他也无法获得第七层的线索。城堡墙壁上的挂钟嗡嗡地响了起来，窗外天色骤然变黑。众人一起走回自己的房间，走到一半时，唐默突然开口，被选中可以出门的玩家并非强制出门。人群中七八个玩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唐默一眼，还有一些玩家依旧向前走，仿佛没听见这句话。唐默三人走进自己的房间，关门前他与穆回雪、安德烈以及炼鱼筝对了个眼神，几人点点头，各自进入房间。门一关上，娃娃脸青年笑眯眯地走向自己的床，还没走几步，傅文铎伸手拦住了他。白若瑶回过头，傅少校。傅文铎垂眸看他，你昨天晚上出门了吗？白若瑶挑眉说， 我说了我没有。 唐默从白若瑶的身后走过来，能够杀死那个女黑人，并且对方完全没有办法挣扎，除了是他认识的人外，还有一种可能，杀死他的人实力碾压于他。在这个游戏里，所有玩家的异能都被压制，女黑人更有可能完全失去了异能。而对于你，顿了顿，唐默语气平静，白若瑶，你的异能即使消失，对你的实力也没什么影响，你很强，你足以在他反抗前杀了他。听着这些话，白若瑶脸上的笑容慢慢僵住，良久她轻轻地笑了一声，黑塔给我的异能限制是，我的异能在这场游戏里只能使用三次，且只能看一个人。唐唐，你知道我看的是谁吗？ 唐默一愣，白若瑶将食指抵在唇边， 嘘，我看的是你哟，一片黑气，深不见底。 唐默和傅文铎是队友，他与炼鱼筝、穆回雪几人也能交流信息，但白若瑶对两人来说不能算是真正的队友，也无法完全信任。所以在游戏开始后，唐默没有问过白若瑶受到了什么异能限制，同样他也没告诉白若瑶自己的异能限制。诺亚在方舟上的晚餐游戏一开始，玩家就禁止使用道具，异能受限。唐默的异能限制是仅可使用三个异能，且全部变为一次性异能。傅文铎的限制是每次使用异能仅能持续三分钟，且使用完后有三个日夜的冷却时间。如今白若瑶说他的异能凡人终死只能对一个人使用，他选择了唐默，然后看到唐默被浓烈的死气缠绕。凡人终死异能，看到对方的死气，死气是每个人的死亡概率，并非一成不变。异能拥有者的一些行为可以改变对象的死气，但是如何改变、怎样改变，没有定数。听了白若瑶的话，唐默面不改色，他冷冷地说，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白若瑶委屈极了， 我看上去像是会骗你的人吗？唐唐，我对你这么好，你居然怀疑我？只能对一个人使用的异能，我都给你了呢。 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 那现在呢？ 白若瑶看向他，一共只能使用三次，如今已经用过一次了。傅少校，你确定要现在用第二次吗？ 嗯。 白若瑶非常无所谓，反正他的异能确实积累，在这个游戏里，他把异能用到唐木的身上，以后也没法再换。 他双眼盯着唐木，眼底有光芒流转。三秒后，他闭上眼睛，无奈地摊手。 真可惜，死气好像少了很多。唐唐，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事，帮你减少了死气。你是不是要好好谢谢我？ 唐默没空搭理他，怀疑白若瑶只是因为唐默知道，这个人的单人作战能力极强，且不需要异能。全球所有高级玩家中，白若瑶这样的是少数，连穆回雪都说，如果没有异能，他不一定是白若瑶的对手。可想而知，城堡里的17个玩家里，白若瑶很有可能是最强的几个玩家之一。但经过刚才的对话，白若瑶暂时撇清了自己的嫌疑。白若瑶没有杀那个女人的理由，她和对方素不相识，她又是个极其惜命的人，她每次再怎么作死捣乱，都是站在自己有把握离开游戏保住性命的基础上。可这次黑塔禁止使用所有道具，同游戏的玩家也都实力可怕，白若瑶急切地需要第七层的线索，她要前三位通关游戏，所以她不会乱来。只要她不是那个黑塔怪物，她就不会随便杀人。 唐唐，傅少校，你没有怀疑的对象吗？ 傅文铎说， 没有。 唐默也非常实诚， 没有。不过我觉得傅文铎刚才说的有道理，杀死那个女黑人的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个美国玩家。 白若瑶嘻嘻一笑， 你们就没想过除了美国玩家外还有可能是一个能让他放松警惕的人？ 唐默皱起眉头， 比如说？ 白若瑶笑道， 那个老头，一个老头多没有攻击性呀，他怎么会杀人呢？ 傅文铎冷冷地纠正他的错误， 乔治·安索尼也是美国玩家。 白若瑶做作地睁大双眼， 咦，他是美国玩家吗？我都没注意。 塔莫心想， 这家伙根本就是根搅屎棍吧。 三人走到床边，拉上被子，白若瑶和傅文铎轻声商量自己在白天的2个小时里总结出的一些玩家的信息和疑点。白若瑶在旁边时不时地插两句话，他的话一般都是没用的废话，但是偶尔还能说出一点有用的信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距离夜晚结束还剩下5分钟。唐默和傅文铎正在一个个排除怀疑对象，白若瑶忽然笑道， 说起来，最后要是在红票上写名字，唐唐、傅少校，我们也算是队友了。 抢六模式，前三名通关第6层的玩家或队伍都可获得一条关于第7层的线索。原本唐默和傅文铎并没有真的与白若瑶组队，但是这一次他们被黑塔分配到了一个队伍，三人共用一张红票，哪怕唐默、傅文铎不想和白若瑶一队，他们都被绑在了一起，写红票的名字时也一定会备注队友唐默、傅文铎、白若瑶。除非， 唐默淡淡地说，你要是死了呢？ 白若瑶夸张地喊道， 唐唐，你就这么希望我死？ 唐默没再说话。城堡里第一束阳光射进屋内，唐默拉开被子先说， 昨天晚上我没有出去。 傅文铎说， 我也没有。 白若瑶抱着被子不肯撒手， 我也没有。 三人互视一眼，一起起身走向门外。他们拉开门时，烈鱼征和那2个欧洲玩家正好从门里出来，几个人看了眼对方，一起走向楼梯。走到一半，那个欧洲男玩家鼻子动了动， 什么味道？ 唐默脸色一变， 焦味。 傅文铎说， 还有血腥味。 众人迅速地走到楼梯口，向下一看，只见长长的桌子旁，一个焦黑的人形物体倒在地上，四肢向天，被烧得僵硬。唐默视线一转，在看到这人身旁的东西时，双目一缩，练于正惊讶地说， 竟然死了两个人。 16个小木偶，人人护防备，大火烧死成黑炭，还剩15个。15小木偶连夜想逃跑，千刀万剐血淋淋，还剩14个。浓稠的血液将地面染成深红色。当所有玩家从房间里出来时，看到这幅场景，也不免露出反胃的表情。他们都是经历过很多游戏的高级玩家，但这种死法实在有些残忍，哪怕是回归者，大多也不会残忍地将人分成数百块肉片，只会简单地杀了对方，节约时间。是的，第二个晚上一共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烧成了黑炭，另一个人被千刀万剐，根本分辨不出原本的样子。长桌上，两个小木偶晃晃悠悠地掉下桌子，摔成碎片。众人再看向每个人的椅背，找到了死去的两个人的名字。 俄罗斯玩家，阿纳托利·库尔布斯基。 安德烈说出了被千刀万剐的玩家的名字。 美国玩家，大卫·安德斯。 这种尸体非常不好处理，剩余的14个玩家齐力将地上的肉片收拾干净，再把俄罗斯玩家的焦炭尸体抬到三层阁楼。当傅文铎推开门时，他动作微微一顿。站在他身后的唐默问道， 怎么了？ 傅文铎沉默片刻，侧开身体，让其余玩家看清阁楼内的景象。 那个女人的尸体不见了。 阁楼里一片死寂。玩家们迅速地走进阁楼内，将阁楼搜查了一遍。然而，这个阁楼本就狭小，除了一张破椅子外没放任何东西，一眼就能看清全部。尸体确实不见了，只可能是晚上被别人偷走的。炼狱征提议， 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偷走尸体，但这两具新的尸体，我们不如不放在阁楼。 欧洲的男性玩家否决了他的提议。 放在哪儿有区别吗？ 他微微一笑，目光扫视周围。 反正放在哪儿，那个家伙也肯定会知道。 众人把俄罗斯玩家和美国玩家的尸体放进阁楼，一起下了楼。傅文铎关门的时候尝试了一下， 锁不了。 唐默说， 锁了也没有意义，无法使用道具，正常的锁对我们这些玩家形同虚设。 一下子又少了两个人。俄罗斯玩家和美国玩家大卫都是一人一把椅子，他们的椅子空了，长桌旁只剩下9个人继续坐着。一向很少说话的东南亚玩家阿布杜拉用阴冷的眼神将每个玩家扫视一遍，他的目光如同毒蛇的信子，潮湿阴冷。他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依旧决定不说话。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